起来，我带娃要晒衣杆，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当太平台，非洲澳洲红黑台湾红黑。 好，翻到嚟呢个咧11月15号晚嘅北上频道。我哋今晚咧就其实唔系15号嚟噶，我哋真系好少可咧就系、是、早咗两日13号咧录音嘅啊。咁所以咧，如果去到礼拜六啊，清咗场啊嗰啲咁嘅嘢咧，我哋咧就讲唔到俾你听，因为我哋今晚咧系礼拜四嚟嘅。OK， 咁啊今晚提早录音，其实都系因为我哋又试下就阿迪啦， 系啊，唔该晒。 台湾之行啊，准备去台湾，系咪去观个选战啊？ 系啊， 好多人去、啊， 黄毓民都去、 啊。系啊，但系你唔惊俾人及到你冲凉咩？ 我冇问题嘅。 阿叶柳话。佢驚俾人夾去沖涼，好多特工㗎嘛，佢話台灣。咁我奉勸佢又唔好返呢個大陸啦、大陸間間酒店都有針孔攝錄機啊。 係 囉。 真係唔出奇啊。 係啊，咁啊。 一定有啦，九成都幾成啦。 係啊。 出奇啦。 咁啊，返嚟啊，第一節我哋循例啦，都係要講下呢個禮拜啊，即係譬如到星期四發生過一啲同啊 香港咯， 佔領嘅運動嗰個有關嘅嘢啦，咁啊去到而家都48、49日咁就啦。 出街嗰日唔知咩事咯。 係啊，買啱啱即係同阿的食飯就講開就可能會破紀錄㗎喎。 六四就50日。 係啊，如果咁樣計過六四喎， 五月就31日嘛，加15就已經去到 接近50日啦。 連埋6月4號就啱啱好50日。 咩嘢50日啦、 啊？六四成件事啊，由4月15號到6月4號係50日。 OK， 我哋都接近50日啦。 如果今日禮拜四計落去咧，就應該係47定48。 咁啊，有排未破到紀錄。 嗯。 皇后碼頭100日。 嗯。Okay、 佔領運動。 啊，係啊。 未止啊，俾破皇后碼頭嘅運動嗰、那個。仲有個佔領匯豐啊，大佬 係啊，嗰時 大家情 即係當年佔領華爾街個同一時間咯、 啊。當時佔領匯豐同佔領皇后碼頭都比呢一次同埋六四內嘅， 我答你仲未止啊！成個香港由97年開始俾大陸人已經佔領咗， 仲撚耐啊！ 十幾年 啊！ 同埋咁啊，周融都話俾你聽啦，日本仔佔領都3年8個月咯，咁所以我哋區40-50日算得係咩啊 ？OK， 好似仍需努力。 係啊， 就算俾人清撚咗旺角嘅話，你去油麻地啦，屌你老闆都唔係。 不過我就想更正少少嘢，我記得上個禮拜我都話我哋就樂於見到啊喺中環啊，唔係金鐘喺旺角咧就拜年嘅，咁、okay。 但我諗下咧，我呢啲結咗婚嘅咧，我諗就嚟去到春節咧，我會變男嘅，OK， 我係會反，我係會要求大家盡快春節前節嚟，喂派利是都派死嘅呢啲， 冇人叫你落去噶嘛嗰陣時候， 喂 可以唔諗落去啊， 無論中大同港大都做過調查，下邊有接近七成嘅人係學生嚟噶。是未结婚的大佬好大喎。 下面的声音呢 是隨時佔了6月30号啊。即是二月吳文宇咪渣囉，他说聖誕见到你你已经好巴閉，你一支撚線啦、 啊、 人家算6月啦、啊、你七日都未都仲有可以见到啊。啊当然啦，看看清不清場啦，同埋你點樣升級啦，或者你喂而家唔肯係喎，可能隨時清場喎、啊、咁跟住因為法庭有禁制令，咁香港三權分立喎、啊、大佬、我哋要尊重呢個法庭嘅判決㗎嘛，即 係 我哋唔撚妥嗰係政府啫， 係 咪先？咁法庭就唔撚同我啦，法庭我哋應該直接尊重㗎嘛，係咪先？ 尊重法庭判決， 三權分立呢、但原來唔係㗎喎，聽到你而家喺佔領區旺角嘅兄弟姊妹咁話呢，佢一清場我就走㗎啦，走唔係返屋企走喎、係屌你老母跟住油麻地喎、再唔撚得就啲你都左東道喎、再唔撚得就啲你尖沙咀喎、喂嗱呢啲咪叫升級囉，你記住升級唔係需要喺而家任何地方做㗎，好撚簡單㗎啫，升級我升個級我去油麻地，你去油麻地自然會令到呢件事 更加拖長，咪升咗級咯。唔需要你特登做好撚多嘢咩？不合作運動 ，OK 得。你話咩？辭職公投又好，乜撚柒？唔撚交税又好，大家一齊自首都好 ，OK。不合作運動可以做，但你係升級啊嘛，唔暫時都未需要呢啲不合作運動啊。你只要移開咗喺粉嶺又有啊，喺度已經係升咗級噶啦，話聲你聽，所以冇問題噶。只要我最擔心一樣係咩咧？星期唔知星期幾啦，清咗旺角之後不能承接啫。 嗯， 就而家就好睇喺下邊嘅兄弟姊妹，大家唔識啦，我只講兄弟姊妹啦，因為同心同理啊嘛，係咪啊？兄弟姊妹會唔會有更一步、進一步嘅佔領行動啦？ 又或者咁講咯，即係好多特別係反對佔中嘅人士就話呼籲佔中嘅朋友咧，要尊重嗰個法庭判決。 可以尊重咯。 咁如果咪跟阿刁文牛講嗰個咧，其實就已經按邏輯係解得通嘅。 係 我哋尊重嗰個法庭判決，跟然之後咧就離開個地方咯。 嗰一段路啊嘛。 咁我哋去佔領一啲冇禁制令嘅地方啫。 奶路神街中間嗰一段。離敦道啫嘛，其實某程度離開嗰度就已經離開佔中範圍㗎啦。 係， 話聲俾你聽，離開個禁制令嘅範圍㗎啦。 係， 即係以前你搬蘭，你就搬蘭七街任你揀啫嘛，話聲俾你聽。 嗯。 你咪佔領呢、這個搬蘭街咯，大埔啦。嗯。你不如就去油麻地、佐敦道、尖沙咀。上次尖沙咀失陷啊，咁呢啲係黃仁達做得唔好啫，係咪先？喂，如果我哋成班人眾志成城，尖沙咀點會唔得啫？係咪先？最緊要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理念，或者咧直接民主嚟噶嘛，直接民主唔使理其他人啫，得你認為啱做嘅一齊做，人多就搞掂，既然都犯法噶咯，係咪先？就算你我哋犯嗰啲禁制令，我都非法集結噶啦，係咪先？亦都係呢個唔知乜嘢超過三個人嘅聚會就已經係非法集會啊嘛，犯曬法噶咯，既然都犯咁法噶咯，你驚咩行咯？你一行去油麻地啫，係咪先？驚咩行去深水埗啫？驚咩？係咪先？你仲有好地方玩啫嘛？深水埗咧，太子咧，系咪先？喂，只要撳唔識呢一個佔領東九龍嘅運動，九龍西九龍嘅運動，呢、這個運動就已經升咗級啦。都亦都唔撚使你咩三子啊、商學走去推，你自己咪做到咯。直接民主嚟噶嘛，你識直接民主咪做呢樣嘢咯。 我諗我試下咁樣講啦，即係對成個禁制令嗰個咧，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含糊嚇，即係譬如話我哋譬如話我就跟翻習近平四中全會嗰個定調， 依法治國 啊，作為香港人應該要依法 OK。但係而家喺呢個禁制令呢件事件裏邊咧，出現個問題係乜嘢咧？就係、是、咧，首先個香港政府再講一次，應該做嘢嗰啲人唔做嘢，然之後將個波交去法庭，OK， 陷法庭於不義，法庭就要陪你癲，跟然之後出咗個禁制令，係啦。咁、那個禁制令有咩問題呢？簡單嚟講，就係、是、咧一個而家咧係一兩個私人嘅公司，OK， 去做去用一個公眾利益為理由咧，係去申請一個禁制令，其實咧就行唔通嘅。OK， 我哋即係其實過往一個禮拜，你聽過好多法律學者講咧，成件事根本係有呢、這個係有個問題喺度。 單係簡單啲啦，係你點釐定呢一次佔領旺角或者佔領金鐘海富中心啊？其實係海富站嚇，呢度會令到你自己會有影響咧嚇。就以旺角為例啦。喂，講真，如果即係一人咁講，我可以話：喂，我揸小巴嘅又好，我揸的士都好，可以兜路噶嘛。 係對 呢個地方冇影響㗎。 即 係某程度有影響都係好細啊。你可能對面條街落啫。其實冇影響啊。第二，以今日即係今日星期要係今日星期四啦，係嘛？ 係。 李志喜女士。 嗯。 法庭嗰個申辯，喂，大佬。而家係民事起訴緊，OK？如果你拉撚咗之後，喂，咁係咪可以告刑事先？定係拉撚咗？譬如阿傑斯喺旺角拉撚咗你，到時先諗啊，呢個係非法集結啊， 藐視法庭啊， 兩件事嚟喎，記住，藐視法庭，我係唔使留案底嘅，但係我一定要坐，藐視法庭一定要坐嘅，冇得罰款嘅，某程度可以判你坐三日至七日啦，或者14日啦，唔知幾耐啦，藐視法庭，喂，好傻喎，唔使留案底，但係講真。 如果我又考慮下，如果我係呢個非法集結，我要留案底嘅喎、 嗯。 我聽你聽，但我就唔使坐嘅，我理論上啦，因為咁以前嘅先例，咁多單非法集結都冇坐過噶嘛。 嗯， 即係搞社運，即係搞運動嚟，佢嚟講，喂你點判啊？香港嘅法例係唔可以一件事你判兩項罪嘅喎。 嗯。 喂，大佬，你自己呢樣都釐唔清啦，話俾你聽。當然，星期五可能律政司就釐清楚呢樣嘢啦。但係我哋到今時今日，律政司都仲未釐清到呢一條 係啊 嘅咯。 嗯， 喂，咁點玩落去？ 其實個法庭知道自己搞錯咗啲嘢嘅， 曬嘢 啊，瀨咗嘢㗎，係啊。 但 係 好老實一樣， 我幾肯定一樣嘢就係、是、同如果喺一個相如果呢個相同嘅 case 發生喺港英年代咧、嗯，回歸之前咧。真係真正有一個司法獨立嘅話咧，法庭係真係唔會陪警察去癲嘅。 我、嗯、 再簡單啲，如果你譬如聽緊嘅仲唔明咧，就是、再簡單啲話俾你聽乜嘢？由 day one 所有人行出嚟做呢個佔領，已經好明白、好清楚自己係犯緊法嘅、 嗯。 我哋坐得喺度，其實係等緊差佬去拉你，拉我哋唔會反抗，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呢40多日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差佬冇做任何嘅行動。OK， 但當中可能佢試過揾黑警合作啦，又等等，但係總之佢冇佢應該要做嘅嘢，佢一個一。警隊應該要負嘅責任，佢冇去做到。而家就係由一個律，而家係個律政司呢、這個袁國強出一條慘重橋 ，OK， 擺埋個法庭上台。我想俾我講多兩句，其實係好撚無謂嘅一樣嘢，因為好撚簡單嘅啫，本身冇法庭。本身冇法庭嘅參與，警察已經可以拉人，佢唔做，好啦，40多日後，而家搞一個所謂叫做禁制令出嚟，而呢個禁制令係民間搞嘅、嗯，我陣呢、這個禁制令其實如果講公眾利益可以，但係應該入品嗰個係律政司， 嗯、 而唔係乜嘢巴士公司，嗯、又唔係的士公司，我再講埋兩句嘅啫，就係、是。而家接妄居嘅就係乜嘢呢？好啦，個禁制令出咗嚟，其實個法庭又係要求翻差佬走去拘捕咋嘛。咁、嗯、你咪即係又係還原翻基本保。咁點解你要個法庭去參與呢？唔係有法庭有參與同法庭冇參與係兩件事嚟。因為你而家因為呢、這個如果個禁咁樣都可以出一咁樣都可以做一個禁制令，喂呢、這個係開一個好壞嘅先例嚟㗎嘛。 明白，完全明白。而家好多嘅坊間都咁講嘅，我講啲坊間好多坊間都咁樣佢嘅理由囉。喂，講真，而家差佬哪支警棍又駁穿，跟住民意又反彈。喂， 嗯、 你要記住啊！而家民意係唔支持嘅多嘅，大家清楚，你唔好喺度幻想。OK， 民意唔支持嘅多嘅。OK， 係、 嗯、 每次差佬搏人啊、催淚彈啊、梁振英亂鳩咁噏啊，咁跟住民意就反彈噶嘛，係咪先 ？OK， 而家講真，我差佬唔可以俾佢即係未有其他程序去執行一個法律啊，一做一清場，個民意又反彈。 嗯。 咁對佢嘅管治成本係好大噶嘛？而家咪借助法庭法官、 嗯、 去做，因為我成日講香港三權分立啊嘛。 嗯、 我唔中意個政府啫嘛，即係清晰嘅香港人好清楚啊。我唔中意政府啫，但係法庭嘅嘢我要尊重啊嘛。就等於美國、 嗯、 外國有啲地方唔好話美國咯，有啲地方個工會要求罷工 ，OK？ 罷緊工啦，可能點樣好？個總統有權宣布一條法例，係勸你哋唔好罷工，7日或者14日傾掂為止嘅。OK， 嗱而家就係搏呢樣嘢咯，搏係嗱而家以法庭出一個禁制令，等你哋離開咯，即將呢件分開佢個鍋，即係之前到時清場啦，我咪先，到時清場，差佬咪唔使負咁大責任咯。咁法庭真係三權分立啊，好多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嘅法治嘅、 嗯、 ，OK， 法庭嘅判處嘅，佢咪自然話，都係依法辦事啫，咁、那個反差唔會咁大啊，差佬就係諗呢一樣嘢啊嘛。 嗯唔係我諗簡單啲去講，唔係我諗簡單啲去講啦，就話點解要利用個法庭咧？就係、是、話令到差佬更加好似出師有名去做啦。第二樣嘢嘅就係話， 如果差佬自即我哋一路讲㗎嘛，執法嗰个其实是警察，警察係可以有权有权去清晒所有阻街嘅事情㗎嘛。点你想讲咩？ 唔你讲埋先囉。 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当如果係真係警察去做嘅时候嘅话，咁、那个民意嘅反弹就会又係会赖返个政府嘛。而呢一次嘅就话喺香港呢、這个就係睇香港人啦，即係嚟緊我哋会点样去对待呢件事。就话好啦，今次係用一个法庭一个所谓嘅 notice 出咗出到嚟话要走啦 ,ok。咁香港人究竟會唔會按即大家最後會知道一樣嘢嘅係，其實又係政府個詭計，定係一話哦，原來法庭判咗就係咁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咯。點啊？ 我想講就係第一，好似出師有名咧，呢個係荒謬嘅。我頭先已經講咗㗎啦，未有個法庭嘅禁制令，警察係可以拉現場嘅人，因為現場嘅人係違法嘅。OK， 好啦，如果你而家嗱第一，如果你唔去做呢樣嘢，而家有多個法庭嘅禁制令，好而家個分別係乜嘢咧？個分別就係話。 好似有法律基礎咯。 你唔係違你而家不止違法，更加咧係而家就同我哋講咧，就話唔可以違反嗰、那個 法治精神， 法庭嘅判決嚇，呢、這個就會違，呢、這個就會背離嗰個法治嘅精神。OK， 但係好似更加出師有名呢？或者佢會相信就係因為應該可能喺現場嘅人四十幾日後會諗通一樣嘢，就係、是、哦，我可以違法，但係我不能我要維護呢個法治精神，我不能違反呢個法庭嗰、那個判決。呢、這個係我覺得係一個教一厢情愿嘅諗法嚟啫。嗰、那个好啦咁啦，然之后而家嗱你都见到嗰个法庭嗰个禁制令就係话佢返去都系㗎，佢都系俾返个指令俾差佬，甚至佢讲到明要7000警力 ,ok, 然之后先去清场。咁、啊、呢个系真系多余㗎，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如果系真系可以清到，你点解要拖个法庭落水呢？你而家拖咗个法庭落水，个法庭俾咗个禁制令嚟，你亦都唔等于你一定要清得到。簡單再講一句，你清得到啲人走，係清唔到啲人個心噶嘛？嚇、啊，即係牛一路講緊嗰樣嘢就係、是、嗰、那個心就係咩？你清咗我唔喺你攞咗禁制令嘅地方，我咪去一啲我冇禁制令嘅地方咯。或者仲有個好多 mechanics 係解決唔係解法庭幫唔到你嘅。例如你去揾執達利 ，OK， 去到現場物資唔識喐嘅 ，OK， 你可以攞走啲物資。喂。如果啲人醒嘅，佢走都唔需要走啊，佢只要企翻起身，做一個唔係坐嘅動作咧，你已經暈咗喺度，因為你已經 definite 唔到嗰個係一個路人，亦或係一個抗爭者。OK， 所以呢成個禁制令係荒謬嘅。嗱，最荒謬嘅就係你拖咗個法庭落水，冇個法庭係。是被陷於不義嘅、okay。 我諗嗰個屎 Q 咗一樣嘢係咩呢？今日啦，禮拜四嘅時候再解讀清楚究竟佢點樣去執行今次個禁制令啦，執達利。有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係會令到而家坐喺度嘅人會諗嘅，就話咩呢？講到明啦，個警力清咗之後，大家都去今日李志喜去問一個問題啊嘛，你究竟往後跟住落去點做嘛？法庭亦都講咗啦，就係、是、當個警察拉咗。definite 咗嗰個人係示威者嘅時候咩呢，即刻搬佢上法庭。 嗯 ,ok, 可以 搬佢上法庭。係啦，就問一路都問㗎嘛。我諗呢個呢係有少少嘅阻嚇作用嘅，對於坐喺度落邊嘅示威者。 唔使諗就即刻判你七日啦嘛。 係啦，呢樣嘢反而係個阻嚇作用喺度。 記住咪住先。亦都唔係一個阻嚇作用嚟㗎。因為係唔會留案底㗎。 喺個政府嘅角度。喺個政府嘅角度。 集結呢嚟講係個嚴重個情況嚴重好多。 即係咁講囉。付出嘅成本比之前係仲低嘅，即係我有一日呢個禮拜日星期一或者二咧，學聯出嚟講過話，佢會再提醒翻啲人，你哋再留喺度咧就要即係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我係笑咗出嚟噶 ，OK。我諗由 day one 開始，每個人坐喺度都知道要負法律責任噶啦。不如其實如果我係學聯，我就會提大家，喂，其實你而家負嘅法律責任係低咗， 低兩咗啊，係啊。但問題係暴力方面就未必會低。你記清楚，記住，因為呢個係一個 你講你指咩暴力？ 差佬 清場，差佬清唔係差佬 ，OK？ 有一個問題就係可以因為執達利，佢唔需要要揾差佬去清場，或者佢可以請人 請啲 security 啦，等於我好似我哋嗰啲喺政府總部示威咪啲 security 嚟清個場啦，佢可以請人嚟清清個場。如果請人嚟清場咧，就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嗰啲不是專業訓練嘅人。 咁我咁答你咯， 隨時打交，隨時傷 人。咁我咁答你咯，你之前冇個禁制令，夠有打交嘅風險啦，冇分別噶嘛。 哇！呢次海浪好多，攞 我知， 居民大佬， 我知係。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但仲有。再嗱，啲事突然間諗唔到啲，突然間諗起啲，唔係即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那個你你我諗唔到啊！你講先，你講先，係 會危險度可能會更加高，對市民嗰、那個即係譬如示威者嗰個人身安全更加影響大，就係唔揾差佬啊！7000警力， 唔 係 我想講嘅法庭， 你根本上就唔應該用嗰7000警力，點解啊？你民事起訴嚟噶嘛，大佬啊，你點可以用公帑啊？ 仲有個法，唔係我想啱記得啦，就係、是、個法庭建議嗰個控訴人咧，係揾差人去清噶嘛，7000警力啊嘛，咁我要提翻就唔係公帑啊，唔係喂嗰間巴士公司或者的士公司，我唔覺得要俾錢嘅，你要俾翻啲差佬差費嘅差響，其實應該係咪先？因為喂大佬其實係荒謬嘅呢件事 ，but anyway 即係 就係咁樣咯，所以佢有權唔揾差佬咯，自己請人去清咗班示威者或者雜物咯，喂嗰班人冇受專業訓練嘅，喂真係點啊？可能黐咗線嘅大佬，喂呢下係我自己最擔心，因為我擔心喺旺角入邊嘅兄弟姊妹，就咁簡單嘅啫，係咪先？ 唔係要提大家啦，要繼續要小心自己嘅安全啦， 冇得小心 嚟緊呢個禮拜， 如嚟自益， 係 要你啦，咪一樣要食呢個雜。豬雜湯麵啦、啊，豬雜湯麵， 雜會， 雜會湯麵，話聲咧，黐撚線就你啊，講下啦， 講下呢單嘢啦，簡星期發生喺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三嚇，呢個禮拜三啦，咁啊阿肥佬禮其實咧就習慣上咧就每一日咧就朝頭早咧就會落去金鐘噶啦，咁就喺嗰度係咪下角道嚟嗰度？啊，下個道啦，嗰邊咁啊，民主黨嗰個帳篷入面咁佢每日都係風雨不改嘅啦，就喺嗰度坐嘅。咁大約咧五六點到咧，通常佢就走嘅啦。OK， 或者有時候特別試佢會留夜啲嘅，有時會留夜啲嘅。咁啊，因為有一個習以為常嘅時間啦，咁所以可能就咁星期三有人做嘢啦。咁有三名彪形大漢咧，就拿住一大扎。據稱係過咗期發酵，仲有咧係好多液體嘅嚇，即係故意嘅嚇，直情係血又有啊，總之好嘔心嘅 OK， 咁然之後咧就去到民主黨嗰個帳篷嗰度啦，咁咧就見到黎智英咧就抌掟過去啦，掟完之後咧就嗰 OK 第OK 你想先講第一個新聞報導 OK。吓咁啊！呢个好离奇嘅吓，唯一如果你今日想睇翻阿肥佬禮被掟，即系如果你都觉得好过瘾，想睇下嘅话咧，喺边度可以睇到咧？ 吓、啊，东方 .com 系 岸思思， 岸多思思系嘛？岸多思思， 唔系冇办法啦，第一样嘢 真系好卵嘢，点解有冇搞卵错？ 系犀利啊！ 我都睇都望唔到东方报线， 人哋多记者喺度咯。 唔 谂 系啊嘛， 点解 咁捻知？ 人哋极度关心成个占中嘅报道咯， 咁捻巧咧， 就系咁捻巧。 屌你两位，为当日为咗你听，唔使问噶啦。各大传媒都会喺 其实但你有冇睇过先？ 我冇睇过。 如果你睇过咧，话俾你听，你又睇到咧嗰、那个嗰段掟嘅过程咧，佢影得好，佢系好松容噶、哦。佢係大約係企住喺嗰三個，即係拍攝嗰個人係企住喺嗰三個人嘅後面啦，係陪住佢哋一齊行㗎喎， okay. 即係唔係話突然間掟咗，然之後嗰架機pan過去，唔係㗎喎，係連行緊過去嘅過程全部影好影曬㗎。 OK， OK， 跟足㗎。 咁呢、這個呢、這個真係自己推敲啦，即係 小弟上次俾人， 我當然係唔敢講，係東方知情。佢跟住呢三條友睇住佢掟啊！ 我哋冇辦法證實， 唔夠膽證實啊！ 但係我哋只係想指出一樣嘢、如果有一個記者 ，OK， 係 係知道一件咁嘅事 ，OK 約定咗，然之後走去拍攝嘅話咧，呢、這個記者嘅操守係有問題嘅、嗯，我就係要講嘅。 點解咧？嚇、啊？佢公開真相俾人知啊嘛。 唔係話阿牛咁都要解啊？咁如果有一日我打電話去通知個記者，我話咧喂，今日三點鐘咧，我準備去斬阿牛啊，你過嚟拍我啊，唔該，得唔得咧？你覺得冇問題？ 冇問題噶，點解咧？即係好簡單，好簡單。你有冇睇過啲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咩動物頻道嗰啲咧？ 係、 啊。即係獅子擔翻只羊，我變咗只獅子，哦、擔只羊噶啦嘛。哦。係先，唔通我趕走只羊咩？ 係。 或者射曬只獅子咩？哦。我梗係由佢。係。獅子去擔只羊啦、 啊。我淨係睇到。 我要拍啫嘛。喂，你明唔明啊？我係 Discovery 嘛，嗰啲咩動物 Discovery Channel， 咩動物頻道係乜撚嘢話？ 唔係 Discovery Channel 啊！ 喂，我係要 或者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頻道， 國家地理頻道咁、okay, 樣咯。 OK， 我見到有三隻畜生， 係 攞住個豬肚、豬肚雞、豬肚啫， 係 嚇，未冇包雞嘅。 OK， 要掟阿黎智英嘅話， 係 喂，如果我係咩國家地理頻道嘅，喂，我係唔應該阻止噶嘛？喂，睇佢掟完之後。得啦，呢啲咪全呢啲咪新聞咯、 啊。呢、這個都唔 外國都係咁樣樣啦。唔得，唔係啊。 呢、這個呢、這個例子唔夠真實。 唔係真實。 最真實嘅就係喺中央台，大家好多時見到掃黃嗰啲就完全明白啦。 咁我唔係咁講喎。 唔係咩？ 唔係，即係如果我根據翻你嗰、那個，咁我遲啲，我唔係我啊應該我覺得國家地理頻道遲啲咪有一啲開一啲節目係 manslaughter 囉、嗯、即係你將人當埋野獸嘛咁咪、嗯、就係囉譬如殺人嘅咪當咗係一種大自然嘅生態嚟嘅 ,ok, 係啦都得㗎。 啲撚嘢。係 啦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得我冇嘢駁你嘅咁樣。 雞嚟掟啊黎智英生態嚟㗎嘛、 嗯、 即係啲藍絲帶會落到去旺角剪嗰啲。嗯索帶生態嚟㗎嘛 係 咪先 係 喂你唔剪我邊我啲有白色喂某程度我都 ok 㗎喎、哦、你只要睇 discuss 啊或者咩獨家 嗱呢個係呢件事第一個離奇啦、嗯、我哋俾唔到答案嚟㗎、嗯、我只係想話俾你聽、 啊、 你想睇係可以睇到嘅 ok 係喺進返東方睇到啦第二樣嘢之搞笑之離奇呢就係、是、好啦呢三個人做完嘢之後啦準備離開嘅時候咁咁啱呢金鐘嘅斗賊呢斗賊隊嘅隊員呢就喺嗰度嘅咁分別呢其實有幾位嘅咁大家平時成日見到嘅就係救山員啦傑哥啦郭少傑先生啦工黨另外一位呢就係民主黨嘅成員嚟嘅柯耀林。 柯耀林。 柯耀林啦咁其實唔係唔止佢兩位嘅 ,ok, 咁最勇嗰、那個嗱嗰條片咧，全票我都睇過曬嘅。 Okay. 最勇嗰個就係傑哥、嗯，因為嗰三條友咧，講真，我如果我行埋我都驚嘅，好好勁。大個個其中咧，其中一個最兇神惡殺嗰個咧，就我諗個 size 係大過傑哥一個碼到啦。但係傑哥好勇嘅，就一路就係你唔好走啊，嗱你頂住你啊，乜乜乜。咁佢其實最，如果你話你問我咧，最激嗰個 moment 咧，佢都係就因為嗰條友揸住一個袋， 嗯、 傑哥咧就。懷疑佢個袋入面有刀有架餐 或者有豬腦雞 咁所以就搶咗佢嗰個搶咗佢嗰個嗰、那個袋入面個袋其實有個拖有個手拉車嘅、嗯、ok 咁係咁係咁激咁後尾呢佢哋因為嗱動武呢嗰樣嘢呢就睇你點睇嘅啫你睇嗰條片你自己可以去判斷就係、是、首先你要明白斗賊隊係因為目睹我問過傑哥嘅，佢係目睹黎智英嗰件事 ，OK， 佢唔係人雲亦雲㗎，佢係目睹嗰件事，跟完然之後佢埋去，喂大佬呢個係一個襲擊嚟㗎嘛，咁佢咪去幫拖咯，佢、嗯、幫拖叫佢係叫佢唔好走嘅啫，如果嗰三個人係停喺度咧。是冇打交就唔會打交㗎啦。咁但嗰三個人拒絕，咁所以咧佢哋就有身體嘅碰撞啦。 就算你唔打交、 嗯， 你叫你唔好走，差、 嗯、 佬都會告你呢個非法禁固 ，OK。你唔我要想走，你叫我唔好走。 嗱，不如我簡單，我簡單咁，我簡單講埋先俾你解話。咁、 okay. 總之最後咧就係佢哋用誒適 當嘅武力啦，我用翻警察嘅恰當嘅武力，我亦都真係覺得係乜 嘢？最低嘅武力， 最低嘅武力，制服咗嗰三個人裏面嘅其中兩個，另外仲有第三個咧，嗰個人咧佢就係自己唔走嘅，嗰條友咧，其實嗰條友咧，嗰條友抽幾抽咗幾個斗刷㗎， 好夠義氣， 嗰個好大隻㗎，嗰個根本冇人制服到佢㗎，最後嗰個，咁然之後咧就總之，然之後咧佢就制服咗佢啦，又用索帶綁住佢手啦，因為嗰三個實在好兇嘅 ，OK， 咁我最記得阿傑哥就係。阿杰哥制服完嗰条友咧，佢系坐咗喺嗰条友嘅上边，跟住就大声喺度嗌嘅：有冇差佬啊？系咪金钟而家冇差佬啊？差佬你要帮手啊！佢系佢嗌差人过嚟嘅，嗌咗好多句，好耐系啦，然之后嗌好耐，等咗都有四五分钟，五分钟左紧啦，差人先嚟嘅，嚟到其实啲差人好有礼貌嘅，亦都要讲 ，OK， 然之后就问，即系问晒双方边个受伤啊？佢哋做乜嘢事啊？即刻跟翻晒程序啊，譬如有冇目击证人啊？等等，所有问晒嘅 ，OK， 咁然之后咧就全部咧就翻晒差馆，好啦，离奇之。事喺边度咧？就系翻咗去差馆之后咧，阿杰哥同埋柯耀林两个咧系被控殴斗嘅。啊 ，OK， 然之后以500蚊保释，而家系保释再等候调查，等候嘅进一步调查啦。系啦 ，OK， 我会相信系咩咧？最后其实。佢兩個，我覺得差人係唔會夠膽落 charge 嘅。但個問題邊度咧？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咁樣都由一個我哋覺得佢係一個證人或者一個路見不平嘅好市民 ，OK， 而變成一個疑犯，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我同阿傑哥都傾過偈，阿傑哥就話，佢話係啊。好鬼過癮㗎！我喺個差佬度落完曬工咧，無端端啲差佬走過嚟， 就落差住， 就好無奈咁樣同佢講話，我哋要落你差住。佢嘅意思係咩？嗰、那個差佬自己都覺得無奈，好似覺得係收咗上面嘅 order 要咁樣做，咁所以就去落咗 order。好啦，俾你去評論下呢件事啦。 其實好撚簡單嘅，我都唔覺得。喂，你真係你以前我哋睇警訊又好咩啦？好市民獎係點攞嘅咧？就我可以阻止罪案嘅發生，或者我見到有一啲罪案即將發生嘅話，我哋去阻止佢，其實我某程度可以攞到。OK， 你講先啊， 你睇成龍就知啦。 講、okay, 完，仲有好市民 OK。喂，佢而家唔係嘅喎，講真，即係我頭先都咁講啦。如果呢次我係用我適當嘅武力去阻止一啲行兇嘅人去幫助警方去拘捕呢一條友 係 嘅話，而我係會俾人。告我呢個非法毆鬥嘅，OK， 咁即係話我阻止佢走嘅話，就算我用身體阻止佢走，你真係有權告我非法襲擊，喂，呢個啱啱講過咩話？ 啊，毆鬥， 唔係呢個非法禁固嘅喎， 係 OK， 即係 OK。 喂，咁我哋又點做事好事 先？ 我點 OK？ 我幾人打劫？ 係 OK， 好啦，喂，我係嗰陣，我係已經用適當武力去令到呢個 係啊，阻止個賊人逃走。 哦，咁我就打交。 係、 okay? ，好啦，我唔打佢，我雙手圍即係最高雙手圍住佢啫。你告咗我非法禁固先嘅可以。 係啊。 喂，即係話你差佬，你想點判就係點判 嘅。佢好嘢㗎，而家咪就係一單 case。就變咗兩單，係 啦。 黎智英嗰單為黎智英，你兩個打，你兩個 掟長毛 毆鬥。呢三個人裏面啊，其中有一個係掟長毛雞蛋嘅嚇，咁、所以係證明就已經夠，即係好明顯㗎啦 嚇。呢個慣犯嚟啦， 即係慣犯收錢做嘢啦。 收唔收錢啊？慣犯啦，掟兩次慣犯。 係啊，即係你唔好話俾我聽，你係個豬六佬，啱啱買，啱啱揸住啲內臟經過嗰度， 係 OK， 係 啦， 係 啦， 覺得佢中意食嘢，所以就送俾佢。 或者佢可能真喺街市做嘅，因為又有雞蛋，又有豬肚。OK， 但係你要諗清楚一樣嘢先。喂，而家告雙方都告，或者話雙方都可以懷疑佢落差處啦。喂，係乜嘢啊？搏緊乜嘢啊？喂，有權同你講，喂，你兩個丟撚咗佢啦，停惡和解啊。喂，同北上頻道嘅 topic 好撚啱。 冇，所以我咪特登攞出嚟講。 係乜撚嘢啊？ 過度防衛啊，或者係過度使用暴力咯。呢、這個嗱好嗱，非常簡單。你聽開北上頻道就好簡單、 嗯。 我就用翻一個 case 同你講，你就明白曬。鄧玉嬌事件就係咯、嗯， 智慧新人 係咪先？防衛過當啊嘛，啊佢做一個鏈腳個客，嗰、嗯、有嗰幾個官員嘅客、嗯、要求佢提高更多嘅服務，跟住佢拒絕反。跟住到最后佢杀咗错手杀咗人，错手杀咗人，到最后佢就系佢判死刑啊。OK， 佢系过度防卫判死刑啊。喂，如果但系我想讲，嗰度系大陆，而家发生嘅地方系香港咁重。OK， 你点喂警察？你点样去解读呢件事先？ 喂，某程度咪 我觉得唔系回咗归 一样啊？话声咪咧，都系。呢單嘢如果譬如係私人偶鬥嘅話，咪希望你停我和解。 我反而有另外一個解 釋。希望你停我和解，真係乜撚嘢啊？咪即係成日我哋國內最中意嘅私了囉。 私了囉。 係囉。係啦。停我和解囉。 第一。第一。 回歸咗啦。 走 隻 牛。 回歸曬啦。 走隻牛咁講，係鼓勵大家以後私了啦。 停我和解。 你最好唔好報，你最好唔好報警。OK， 嚇嗱，呢件事帶出嘅信息就係咁樣。第二。就係乜嘢呢？ 唔好見義勇為。 點解我哋要攞出嚟講？就係、是、要話翻俾好多人聽。喂，好多人淨係又係睇 CCTVB， 睇、嗯、哦，我兩邊都係暴徒嚟啊！睇，所以咪冇，唔係唔好佔啦。嗱，你佔咪有呢啲咁嘅嘢咯。啊，兩邊咪喺度打交咯。係佢冇睇個前因後果啊，所有咁啲嘢噶嘛。喂，差佬就覺得，差佬嘅心態覺得咩？你黃噶嘛？俗語講句，你都黃咗啦，你做乜都錯嘅、嗯、，OK 嚇、啊，我係咁噶啦，而家鬼個喂，個邏輯就係、是、你唔佔，咁人哋咪唔會嚟掟你咯，揾啲內臟啊，黎智英，啊、你唔佔，阿傑哥，你咪唔會，你咪唔使喺呢度做抖擦咯，係咪先？喂，而家個呢啲喂呢啲咩邏輯嚟㗎，大佬，係咪先？啊、跟住然之後你講個大陸化，喂呢樣嘢就係我哋最喂我哋就係最唔想見到㗎嘛。喂，作為一作喂，佢兩個係一個好市民嚟噶 ，OK， 嚇勾結，喂大佬，大陸見唔少啦，係咪啊？ 嗱，你又試幻想一下，如果嗰個唔係阿傑哥，又唔係柯耀林，嚇、嗯啊、，OK， 你嗰三你嗰三個藍色嘅就話佢哋自稱路過噶、嗯，好啦，如果又咁啱咁巧，有兩個冇立場嘅人又路過金鐘，佢睇唔過眼，佢幫手，咁嗰兩個人又算唔算係偶鬥咧？喂，嗰兩個係好，直情係好市民嚟嘅，係咪先？我哋大佬由細到大嘅，我哋由細到大睇警訊嘅教育啊，都呼籲市民要同警方合作㗎啦嘛，係咪先？係咪先？ 我哋係啊，法例咧，其實咧，你係可以用某一程度嘅暴力去阻止罪案嘅發生。 嗯， 而區我喺法例係給予市民一個拘捕嘅權利嘅。或者你只要嗰日係一個罪案發生，咁、 嗯、 如果我無啦啦掟柒你嘅話，係一件罪案發生嚟嘅。最撚簡單啦，我哋社民連嘅兄弟 ，OK， 掟個雞蛋俾阿品下薯，品下叔叔，係咪先？我哋嘅社民連嘅兄弟都要受法律制裁啦，係咪先？當然佢應該大家應該判好輕啦，或者點樣好啦、嗯，但佢都需要法律制裁， 係 咪先？但係喂，講真，喂，我覺得我哋社民連嘅兄弟可唔可以咁樣啊？掟完個品下薯片， 走， 你擋住我啊？咁啊搞撚咗非法禁固啊？ 係 打柒我啊？互相毆打，喂！你判刑會唔會有冇咁公道先？ 係。 喂，而家嘅問題係，黃師奶嘅朋友佔銀鐘嘅朋友 ，OK， 一有什麼事，差佬就隻賴。 嗯。 OK， 嚇、啊，藍師奶又好，嗰啲反佔中嘅朋友 ，OK， 我當你朋友啦。啊，你犯事嘅差佬拉完即刻放。喂，係咪執法不公先，大佬、嗯？喂，咁你點可以？香港點可以一個先進嘅社會啊，大佬，喂，越嚟越倒、嗯，越嚟越倒退啦。 係啊，越嚟越似大陸咯。所以你唔好再說，即係你好難再說服我喺呢幾十日裏面、嗯、差佬係冇立場，係中立去執法。OK， 已經多次係咁樣，一次又一次。OK， 呢間黎智英事件係莫名其妙嘅，即係我當然我當然理解有人會掟阿黎智英啦、啊，係咪先？呢、這個冇問題啊。 度計報。 係啦，冇問題啊 ，OK 啊，即係我哋多我哋一而再再而三見到啲藍色人係暴力㗎啦。如果講暴力，其實佢哋係最暴力㗎啦，係咪先嗱？其實我哋今日錄緊音，喺我唔記得邊個組織啦，又係嗰啲亦都係黃有啲係關係嗰啲愛你大家睇新聞啦，我突然間都唔記得咗係嗰啲做急救啊，做關護嗰啲嘅人咧，有收到六封恐嚇信、撐警信 ，OK 入面有刀片嘅 ，OK 喂多次係咁啦 ，OK 即係我識身邊有啲人收恐嚇信啊，不過啲信大佬我冇 show 出嚟俾你睇啫，我哋都見過好多次，咁但係呢個可以這個可以理解。呢件事裏面最不能理解嘅就係嗰兩個好市民幫手係而家變咗疑犯㗎 ,ok, 係好好笑㗎 ,ok, 好熟嘅係我而家問柯耀林呢而喺前線嘅時候我已經認識佢㗎啦嘛 係 而家認明到我唔知啦因為佢上立法會時候我都 係 嗰日七條友嘛七一名單嘛我都認識佢 係 喂柯耀林條友竹籤咁撚有喎，真係竹籤咁撚喎，你點會有個好撚高？係好撚高，好撚孱弱㗎咋？話俾你聽，嗰三條友枯撚到咁樣，即係骨都咬撚斷你哋柯爾林啦。 唔係我諗過， 從來唔識武力㗎柯爾林，佢企喺度已經好撚夠膽㗎啦。佢用咗一新人最撚勇嗰一次去對付呢啲咁嘅暴徒，話俾你聽。佢真係冇命啦佢真係散弱到震㗎呢條友。 唔係個 main point, 唔係喺你係個 main point 唔係話你係新馬仔咁嘅身形抑或亞洛舒華新力加咁嘅身軀。個 main point 就係你要嗰個過程喺嗰兩條友係不足以成為一個疑犯而嗰度亦都不構成係一個毆鬥嚟㗎嘛大哥啊。 即係 你如果係咁樣就好撚大鑊㗎以後如果呢個係一個案例佢哋又入到罪啊！喂，以後你一見到條街度有咩事發生， 走噶啦， 同大陸一樣咯，走， 冷觀，企喺度睇， 係啦， 走睇， 嚇睇都有人，最好係走，係啊，唔好理啊，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唉， 尤其見到啲咁打交嘅，喂，好咁正喎，咁啊，佢繼續睇咯，都正人啊，做到你咪走先咯，最好係咁樣樣噶啦。 OK, okay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返嚟呢我哋就讲下一啲今个礼拜内地发生嘅事情啦。继续系一啲同雨伞革命有关嘅个话其实呢我成日发觉呢雨伞革命就可以出返一隻集锦碟㗎系足够够歌呢系出一隻集锦碟㗎。咁呢就呢一位朋友亦都系我哋唔係我自己唔係好熟悉佢係邊位嚟㗎咁啊朋友嘅名字叫做何佩晴咁啊有呢一隻歌我又覺得幾好聽嘅自由的一天咁我哋聽完之後返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呢再傾下一啲大陸嘅嘢。 好。 自由道理，期待那千秋喜气，信我相信的不怕生与死，踏着火焰找信念，理想火花四溅，遥远的终点，待擦掉每块高砖，自道里编写命运，抗争里的每一张脸，用血汗寄梦醒，自由的一天，战胜花火那天，燃烧青春。想火花四溅，遥远的终点，路远但哪怕辛酸，时代里编写命运，抗争里的每一张脸，用血汗寄梦醒，拿着火焰找信念，理想火花四溅，遥远的终点，待擦掉每块高砖，时代里编写命运，争里的每一张脸。